在民族最大的喜庆节日光明星节之际，第22届白头山奖中央机关工作者运动会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23号在平壤的青春大街篮球馆举行，由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内阁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卢斗哲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各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和选手参加。本届运动会将进行到2月14号，分为四个小组，分别在金热城体育场、青春大街篮球馆、回响射击馆等场地进行篮球、排球、羽毛球、跆拳道、射击、拔河等项目比赛和各种游戏娱乐比赛。开幕式结束后，进行了食品日用品工业省队和农业省队的男篮比赛。